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16集，国漫卷16，医学组织不配。 这柳编辑只想逼着你把神灯转给他，你之后怎么办？ 曹助理拧眉。沈编辑跟神灯有私交，他能在极限慢端站稳也是因为神灯，同柳编辑的矛盾是他的私人恩怨。他当时只是看不过去柳编辑欺负一个漫画新人作者，把新人放到了自己的名下，这是他除了神灯之外签下的第二个作者，其他大部分时候他都是在运营极限慢端的 APP。 眼下神灯回来，热度虽然够高，但资历跟各方面的地位暂时没有木子宁高。木子宁有一部漫画在谈网剧的版权。 我无所谓，个人有个人的命。 沈编辑笑了笑， 要不是他，我也没有现在。柳编辑那个部门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。 曹助理知道网上关于木子宁的身份不是秘密，至于柳编辑，曹助理也一时间惆怅，低头喝酒，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回转了。秦冉不知道极限漫端内部的事情，他这会儿正在跟木南联系，跟他说明天见面的事儿。国家卷的高考成绩23号就出来了，出来的第一时间，廖院士就给秦冉通了电话。今年高考题目难出了新高度。23号，木南的成绩还上了热搜。只是现在木南是廖院士的内定关门弟子，资料早就被上了锁，微博上的媒体都不敢放出他的照片，只知道有木南这么一个人，变态的考了739分。木南这会儿正在木家大宅，他收拾完穆宗元的遗物之后，就整天在魔都寻找当年的工人。这十几天来，他确实查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。晚上他本来要回自己租的房子的，他要做翻译，还要给廖院士查资料，住在穆家时时有人监控，他就索性在附近租了个房子，也方便他调查。只是今晚穆管家说穆老爷身体突然不好。穆南对穆家没有太大感情，但是他跟秦冉一样吃软不吃硬。穆老爷子看起来确实可怜，整个穆家都在惦记他的财产。想了想，穆南还是来了。秦冉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老爷子的房间，家庭医生还没有到。 你那个表姐。 穆老爷子的身体确实特别虚弱，看到穆南脸上的表情是从未有过的温和，穆老爷子就猜到电话那头是穆南的表姐。 嗯。 穆南挂断电话，沉默地应着。穆南一向沉默寡言，穆老爷子知道，他咳了一声继续开口。 让你请你表姐来家里吃饭，你也不请。明天就让我请你们到外面吃饭，可以吗？ 他看着木南，一双浑浊的目光有着期待，满是沟壑的手一直在颤抖。木南看了他一会儿，穆老爷子这样还能出门吗？不过他也没有马上答应，只是抿唇。 我会问问他。 什么大人物啊，你爷爷请他吃饭还要问？ 不远处二爷穆宗熙开口道，还未说话就被穆老爷子咳着打断。 闭嘴。 他咳得满脸通红，几乎喘不过气，穆宗熙就不说话了。 爸，您别动气，子宁已经在联系郝院长了，他人脉广，一定能把郝院长请回来。 木南拧眉，他看了一眼穆宗熙，也没有再说。与此同时，佣人正带着穆子宁跟一位医生进来。 老爷子，子宁小姐把郝院长请来了。 太好了吧，子宁可把郝院长请来了，让他好好看看你。郝院长是从医学组织交流过回来的。 穆宗熙眼前一亮，立马开口。门外，穆子宁目不斜视地进来，他身边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。走廊上，还有穆家的好几个小辈正激动地看着穆子宁。 医学组织。 穆南重复了一遍，他听到医学组织这四个字，觉得耳熟。穆宗熙看了穆南一眼，目光淡讽。穆管家想起来，以穆南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不知道医学组织的存在的。他看了一眼穆南，解释道： 哦，是 M 州的一个地方，能进医学组织交流的人都是医学顶尖人士，能把郝院长请过来，子宁小姐真是厉害。 穆南微微颔首，他也想起来，当初陈淑兰病重的时候，秦冉也请过医学组织的人。房间内在忙，穆南也就没有继续留下。他跟穆管家打了一个招呼之后，就回去了。回去后，就把穆老爷子要请秦冉吃饭这件事跟秦冉说了。秦冉虽然说不管穆南，但他已经把穆家的事情查了大半。穆老爷子这个人虽然是商人，但这十几年一直没有放弃过找穆南一家。程俊还给秦冉看了穆老爷子的遗嘱。看着遗嘱上面的内容，秦冉对穆老爷子倒不反感。他也想看看穆老爷子是什么人。听穆南说穆老爷子要见他，他就同意了。翌日，秦冉醒了后，程俊已经晨跑完回来，正在洗澡。房间温度在25度，他穿着睡袍站在窗户前，用遥控器打开自动窗帘，看着楼底下，时间不早，已经能够感觉到室外的温度了。 你们约了几点的饭？ 程俊洗完澡出来，只是穿了一件纯白色的短袖跟黑色休闲裤。他从背后抱住秦冉的腰，从前面握住他的手，先是亲了亲他，才把下巴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，一双好看的眼睛微微眯着，有些慵懒。12，秦冉回了句，他跟穆南约了12点的饭，穆老爷子选了魔都很有名的一个南巷斋。程俊颔首，他手指漫不经心地把玩着秦冉的手指，把自己的手指一根一根挤进秦冉的指缝，直到严丝合缝，十指相扣。 今天不着急画画，先陪我一起去柳家吧。柳家在一处遗址，还是去找妍希。 先去柳家吧，顾大哥是不是今天要回来？秦冉隐隐记得有这么一件事，他那天晚上困得不行的时候，程俊在他耳边说的。 嗯，下午到吧。 程俊随意地开口。最近实验室事情多，顾西池也是抽了空回魔都，一是回他的基地拿东西，二是魔都医院这边有些事情要他处理。程俊二人上午先去了柳家。柳家确实是一处遗址，很多地方都保留着百年前的风格，不过大部分地方都翻修了。到11点的时候，程木就来喊秦冉。 开车稳点，速度不要太快。 程俊叮嘱着程木。这些话程木最近半个多月从程温如、程金、程水、秦修成这些人嘴里听得习惯了，也不意外，只是点头。 放心，俊爷。 两人走后，柳当家才若有所思地把目光从秦冉身上收回来。 程少同贵夫人感情真好。 他跟程俊谈这么大的生意， 程俊半点都不避讳秦冉。木南这边，他十点就到了穆家。穆老爷子今天看起来精神比昨天好，还穿了一件喜庆的衣服。穆宗熙拿着文件，一边跟秘书说话，一边看向老爷子，微顿道： 爸，你精神好多了，郝院长果真有真本事。你今天要出门？ 小南不是要跟他表姐吃饭吗？ 穆老爷子看起来精神很好，他知道穆南跟他表姐感情好，只要攻略了他的表姐，穆南这边就通了。 宗熙，你跟子宁中午有时间，一起来吃吧。 穆子宁现在是穆家的大红人，穆老爷子听佣人说过，他在网上也非常有名气，很受年轻人追捧，让穆子宁也去，年轻人好说话。 爸，您胡说什么呢？子宁那么忙，今天还要跟莫少讨论稿子，等过两天还要去京城看秦影帝的片场，哪有时间啊？ 穆宗熙笑了笑。 也对。 穆老爷子颔首，他没再说话，只是看向穆南。 我们走吧。 穆南从头到尾脸上的表情都没有变，十分清冷的同穆老爷子一起离开。穆宗熙站在不远处看着两人的背影，一声嗤笑： 真不知道老爷子在想什么。 身侧他的助理开口道。穆宗熙讽刺道： 唉，他确实是老糊涂了。 穆南这些人算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让穆子宁作陪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